收緊一啲嘅規例啦，就話咧係過去十四日曾經留喺英國超過兩個鐘嘅人士，包括埋香港居民咧，都唔能夠登機前來香港噶。咁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咧就形容咧呢個係一項非常嚴厲嘅措施啊，因為咧就實際嘅效果咧就等於係禁止所有嚟自英國嘅載客航班係抵港，而過去咧係未試過對任何一個咁嘅地區咧去到實施咁嚴厲嘅一個規定噶。咁但係佢認為咧今次嘅變種病毒咧係來勢洶洶，有必要咁樣做。另一個嘅措施咧，就係話咧，係由12月2號開始已經到咗由英國到咗香港嘅人士，咁又點處理呢？嗱，呢啲嘅人士咧喺酒店完成咗14日檢疫之後咧，而家新嘅規定就係要求佢哋咧強制留喺屋企多7日。因为他们现在需要在第19或者20日做这个新冠病毒的检测，所以他们留在家多7日就是要等待这个检测结果是得到阴性才可以自由活动的。就这些措施都在今天已经是生效的了。咁好啦，大家都去关注啦，究竟今次嘅一啲针对英国变种病毒疫情嘅一啲措施究竟係点样样呢？咁、可能好多嘅香港嘅朋友听众都有唔少嘅亲友呢喺英国㗎。咁但係呢，如果呢个措施实施咗嘅话呢，即係话呢佢哋呢段时间呢都係唔能够呢就係飞嚟香港㗎啦。咁有冇啲咁样嘅情况可以同我哋分享呢？都欢迎打嚟 1872311, 同我哋一起倾下。另一个大家关注的地方就是呢，其实虽然话是英国呢比较先是发现这些变种病毒啦，但其实过去那段时间呢可能已经有这些患者或者带病毒的人士去了其他国家的了，亦都有可能呢在其他的国家呢就飞来香港的了。那我们要怎样去评估那个情况，甚至说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亦都要禁止其他的一些国家的人士飞来香港呢，就成为大家的关注了。大家怎么看呢？欢迎打来1872311跟我们一起谈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2月22号朝早10点半，过敏科医学会和过敏协会建议市民接种新冠疫苗，说过敏反应非常罕见。过敏协会执委李希： 英国都可能有几单，美国有几单，说打完之后都有些比较严重的反应，甚至有些休克啊、晕啊，可能要入医院这样。香港帮我做得很好的，我们都建议病人如果打针都一定要医护人员打啦，在诊所打啦，打完之后最好都观察一段时间，万一啦，即系咁罕有真系出现咗啦，都可以临时或者适当地去处理嘅。 下昼三点，跨境巴士业界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召开记者会，话封关措施下业界收入大减，希望政府可以提供帮助。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 跨境巴士去嘅影响唔系眼前嘅，假设呢个行业因为景唔顺啦，佢要裁员啦，你要揾翻个司机要6个月到1年时间先揾翻一个攞到两地牌嘅司机，你炒个司机又唔系，唔炒又唔系。 4点半，本港新增6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3宗系本地个案，当中13宗感染源头未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政府對於英國收緊一啲嘅入境嘅措施啊。政府咧就喺今日開始咁就禁止過去14日曾經停留過喺英國嘅人士，包括香港居民咧，係登機飛嚟香港嘅。亦都講緊話12月2号到而家嚟咗香港，從英國嚟咗香港嘅人士，除咗完成咧酒店14日嘅檢疫之外，亦都要咧強制留喺屋企多7日。唔知聽眾咧有冇啲喺英國嘅親友，或者剛剛從英國翻嚟香港嘅亲友，可以讲下咧你哋嘅情况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嗱，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咧，就系而家就系喺英国嘅一位香港人啦。佢就系观塘区嘅区议员啊，毕东尼噶。毕东尼你好， 你好啊，你好， 系可唔可以讲下你而家系喺英国嘅利物浦系咪啊？ 我而家喺英國利物浦，冇錯。 係，咁你係可唔可以講下你自己係去咗英國，幾時去到英國嘅？咁其實係做乜嘢嘅？咁同埋其實本來係計劃幾時翻嚟香港咧？ 明白。我自己就12月4日上機，15日多步啦。咁因為我兩個姐姐喺呢邊度生活嘅，咁我就見到其實我上一次見佢都係今年嘅2月，即係啱啱疫症開始嗰陣時候。咁呢十個月其實呢邊都疫情都全球都緊張啦，咁所以我就趁呢個機會12月過嚟同佢過聖誕節咁嘅。原先計劃就係聖誕完咗就翻嚟香港啦，咁就接受嗰、那個叫做酒店隔離啊咁樣嘅。咁而家就係琴日收到消息話，而家武漢班翻嚟香港咁樣咯。 咁當聽到話即係今日開始啦，已經係冇航班可以由英國嚟香港嘅時候，你嘅情況係點啊？會唔會話即係你本來訂咗嘅機票、酒店，而家點樣處理咧？同埋你嘅心情又如何咧？ 明白嗱，咁就航空公司就冇發任何短信俾我嘅，咁就香港嘅酒店。我昨天就去跟進啦，他們就很快回覆我，就說放心啦，這樣就只要我提供一些資料給他們，他們都會跟我改回時間這樣。咁首先我明白的，香港政府即見到歐洲那個即停了個邊界不給入，咁香港有個回應。咁但我有個擔心就是香港即會不會自己有個時間表去怎樣去睇翻嗰個封關嗰個情況咧，咁因為今日我哋英國呢邊開始有翻啲報道，新聞報道 BBC 就話，其實歐洲已經開緊會啦，討論翻點樣去即恢復翻個邊境啦。其中一個考慮個原因，即考慮嘅因素就係可能係檢疫翻，咁只要係檢疫結果係negative 就可以即入境啦咁樣。咁其實香港一直以嚟都係用緊啲好嚴厲嘅措施，所以我其實已經去咗信去政府，希望佢盡快有個時間表咧，去檢視翻幾時有個時間係即係俾我哋滯留咗喺英國嘅香港人知道我哋下一步係點樣咯。 咁但係即係講緊而家個病毒係出現變種啦，咁所以就有呢個嘅封關措施。咁如果你話繼續落去咧，可能會即係睇下疫情個走勢啦。如果佢係繼續惡化落去嘅時候，咁又點樣說服政府啊？其實都可以俾翻香港人翻嚟咧。 嗱，我而家分享純粹係我呢邊睇到嘅新聞啦，好唔好啊？即係唔好介意啊，即係我都 係見 到睇到。咁呢邊英國政府講緊嘅信息就係嗰個變種，佢哋講嘅 mutant 咧，其實係嗰個傳播率嗰個變種嚟嘅。咁我哋理解啦，我哋喺呢度嘅市民理解就係話，其實嗰個威力咧其實冇變嘅，即係我患咗嗰個肺炎，其實即係冇變到，主要嘅就係話傳播。頭先即係香港人或者全世界擔心，其實個傳播率嚟嘅。咁我睇緊，即係我講緊嗰個覆檢檢視嗰個時間表，意思就係話，其實我哋香港已經係做緊一個好嚴謹嘅程序嘅啫。例如我譬如我哋要翻嚟香港，第一我要喺機場上邊做一個測試，有個證明。嗱呢個唔係全世界都有做嘅，呢個而家其他國家考慮緊嘅。嗱我喺報道睇到就係話，其他國家之前冇做嘅，而家封咗關，稍後會做翻嘅就係喺英國上機前要做嗰個核酸測試啦。係嘛？咁同埋開始好似香港咁，可能就入境再做測試，或者再隔離。因為而家喺歐洲國家係冇做呢啲嘅，所以佢哋第一時間封咗關。咁其實香港已經係做緊呢個咁啦。咁再加我哋而家再加7日。咁所以我明白，我完全明白，亦都知道同意就係話擔心個疫情傳播。但係我哋都要睇一睇，即係我哋香港其實有啲咩要再做，同埋都要專家，香港專家都要諗個時間。嗱，因為可以分享少少就係。最初公布嗰時候，發覺講乜咧，就話其實要等倫敦 Tier 4落翻嚟先至考慮通關嘅。咁但係倫敦英國首相講咧，哇！我哋 Tier 4落翻嚟咧，基本上係要去到打曬嗰啲防疫，即係打曬嗰啲預防針嗰啲 vaccine 先至可以。咁係講緊復活節嘅。咁我哋會擔心或者即係係咪要等到復活節先至香港會通翻？如果我哋照跟歐洲嘅做法嚇，即係而家最初嘅諗法。咁香港可能就要照跟歐洲嘅做法，就復活節先開關噶咯喎。咁我哋係咪想希望即係我哋同英國、香港同英國有個咁嘅斷開嘅關係咧？咁樣咯。 咁可唔可以讲下即係你喺嗰边嘅生活见到嘅状况，市面嘅状况系点样呢？咁其实啲市民驚唔驚呢个嘅变种嘅病毒呢？咁同埋即係而家落街去到买一啲嘅日用品啊嗰啲，又系咪可以做到呢？ 明白。嗱，我就唔喺伦敦嘅，咁但係我哋都喺报道睇到伦敦其实佢就第四级啦，咁就 full lockdown， 基本上戒嚴，唔准出街，除咗買日用品嘅啫。咁其實英國嚟講，整整幾個月之前都試過呢個類似嘅 Tier 3 lockdown， 都係咁嘅情況。所以市民其實都即係都係試過，都有咁嘅心理準備。佢哋冇乜特別嘅恐懼啊、擔心啊咁樣。咁唯一佢哋當地市民唔高興嘅就係政府應承咗有五天，佢哋叫做 Christmas 嘅 bubbles 嘅，即係大家可以家人見面。咁而家就取消咗呢個安排，咁變咗就啲佢哋會比較失望，譬如冇得同屋企人團聚啊，冇得去參加啲聖誕即個節日嘅，即冇得共度呢個節日嘅氣氛啊，冇咗呢啲活動咯，係啦。咁基本上嘅市面上面，倫敦就停曬。我呢個市因為係叫二級嘅 Tier Two， 咁所以其實我哋冇影響呢度嘅，係啊。 有冇话都好多人去到担心个疫情嘅发展，所以去买多啲零食储喺屋企咁样，粮食啊，粮食储屋企。 嗱，我系啊，呢个伦敦就一定有嘅。嗱，呢个早排喺全国嘅第三级封锁嗰时候咧，呢度个超级市场空晒，我谂大家睇新闻都睇到，呢度系发生过，即系而家伦敦都系发生紧呢样嘢，就大家去储粮，因为你唔俾出啊嘛，吓，同埋都惊嘅，因为你而家传播率咁高。咁所以喺倫敦市入面就係咁樣嘅。咁但係如果喺我呢個市入面呢，其實我哋而家買緊，我哋見到都有買即係都有買嘢，即係喺超級市場入面買嘢。但係我見到佢買嘅係買準備聖誕節嘅，譬如買火雞呀、買啲 party 嘅嘢食呀，即係買緊嘅嘢唔係儲緊糧食，而係準備緊個聖誕節。我見到有可能驚大家都買曬就唔出嚟啦，咁就變咗買即係冇嘢過聖誕，都好似我哋琴日香港嘅習俗做冬，咁我哋都要買雞買魚咁樣，即係一樣咯。即係呢度就買緊啲聖誕嘅嘢食。咁我哋個指標就係廁紙啦。咁我見到廁紙仲有喺度嘅咁樣。通常冇廁紙就即係大家有個搶購嘅恐慌喺度。咁我琴日見超市仲有即係冇人去搶購廁紙，都冇限制。佢當佢有搶購方嗰時候，佢會限制每人買兩卷。我冇見呢啲告示咯，暫時。 系咁都有冇有即系以你所知其实英国人而家都有冇多啲嘅社交聚会，还是系都系尽量避免呢？ 其实即系四围都有啲叫乖有节纪律嘅，有啲唔乖嘅。咁其实都即系点讲咧，都有啲唔乖噶啦，都有啲唔乖嘅。即系我哋都见到隔篱邻居话到明唔可以有人入去，咁其實都有時見到啲人聖誕節都會探訪啊，咁其實呢度都就係制止咗唔準嘅咁樣。咁但係市面上係靜咗嘅，市面上喺我哋呢區，就算唔係話第四級咧，我哋比對翻平時嚟講，人係少咗嘅咁樣。 嗱，你自己係一位區議員啦，咁你而家即係可以話都叫做滯留喺英國嗰度啦，咁點樣處理喺香港嘅事務啊？ 其實由我上機嗰陣時候都我都有一路，即除咗時差有影響我之外，其實我工作冇停嘅。我哋而家都好方便啦，有 WhatsApp 啊，譬如而家我哋都可以用電話聯絡到啊。咁其實我哋都有同事不停咁樣去即用個即通訊去一路 keep 住去跟進跟個寫字樓個運作啦。咁亦都有好好啦，觀塘區議員即其他區議員啦，同埋區議會主席啦，蔡卓雄主席亦都好。好幫忙睇住我哋，因為你我咁即你都知道麗晶都即我哋個區都有好多今日我知道蔡主席都會過嚟幫手跟進翻啲被隔離嘅市民，即點樣可以再翻屋企啊？嗰、那個情況即其實整個區議會同事都好幫手嘅，今次真係好多謝佢哋。我喺呢個電話即喺呢個訪問當中都希望即多謝翻整個區議會訪問同事嘅幫忙嘅。 系之前我哋睇一啲报道咧，就系话即系好多英国人咧，就喺呢个嘅停飞令啊，即系各国封关令之前咧，咁就逃离英国啊。咁其实你自己有冇听到呢啲情况咧？ 我自己我都系睇新闻嘅啫，即系我哋呢边都系有啲相片睇啊。咁啲主即系电台主持人都系访问翻啲

明白，好啊，多谢你哈，梁女士。咁根据咧，寻日都有出嚟开记者会嘅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就话咧，本港系暂时未见到有呢个嘅变种病毒传入嘅。不过咧就系话而家嘅即系如果呢个嘅病毒咧变种嘅病毒咧真系入到嚟香港咧，就好可能咧会推高呢个病毒嘅繁殖率啊。咁到时咧好可能咧会令到而家已经逐渐受控嘅疫情咧会变得不受控。咁所以咧都需要咧非常之关注呢个嘅变种病毒啦。跟住咧就有听众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系你好啊。是咁嘅、情况嘅，我发表啲个人意见啦、我弟佬嘅个仔仔呢都喺英国嗰度系留学嘅。咁啊本来都系諗住返嚟香港过圣诞假嘅，但係呢英国突然出现呢个情况呢，系第一就佢走你就走唔喐。咁啊第二我自己嘅意见呢，佢走得喐都唔好返。点解呢？我都呼吁一下，若果喺英国嗰啲全部想返嚟度假或者係逃避呢个病毒嘅呢，其实呢比香港政府更大嘅麻烦。因为香港自己本身都搞唔掂呢个病毒啊。咁你再入嚟之后呢再乱晒龙，我个人意见係咁。咁第二个意见呢，我就想呢呼吁下我哋香港嗰啲宪制派议员呢，劝喻下港府呢，我就唔係赞成共产党啲政策，但係呢真係有板睇，人哋由年初开始呢封城封小区封屋苑。咁全部呢可以做到呢，今时今日我哋见到佢个成绩嘅。咁样呢好多人都话香港全民检疫唔得㗎喎，个经济会弯㗎喎。加下我自己呢就呼吁一句啦，其实呢个係战役。是战争来的。 明白，所以呢就。 你自己不封城不封区，你牺牲了七日停晒它。咁样之后你先至可以有收获嘛。 明白，黄生就希望呢就是可以有啲嘅即係多啲嘅果断嘅措施啦。咁其实都有唔少嘅议员呢就係曾经都提过话一啲係全民检测嘅一啲措施嘅。咁呢个政府咁之前都有讲过话係要考虑嗰个可行度啦，同埋香港个承受能力啦等等。咁好啦，今次嘅变种病毒究竟有啲乜嘢嘅新嘅发展呢？咁同埋而家政府做緊嘅一啲应对英国入境嘅措施又系造成点呢？电话旁边就请嚟呼吸系统科的专科医生梁子超医生。梁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好。 是。现在呢就英国和香港这边都有研究，就说这个发现到的变种病毒呢就比原来的病毒呢那个的传播力呢传播率是高出七成的。那你怎么去理解这个变种的病毒的情况呢？你要掌握什么资讯呢？ 我谂咁啦，嗱，我谂而家我谂系佢嗰个变种嘅病毒喺英国佢嗰个控制措施嘅环境下边，佢嗰个病毒嘅传播效率系提升咗，呢个系可以话系确定噶啦。咁究竟佢去到第二啲嘅环境，喺我哋嗰个唔同嘅控制措施入边，佢个传播力会加大几多咧？可能都會有啲嘅差異咧，但係我諗就話嗰個分別未必會太大。 唔好意思，首先搞清楚一件事，乜嘢為止傳播力高啲咧？係咩意思啊？傳播力？ 即係話佢能夠即係話咧，係即係話佢係一代入邊傳到俾幾多個人，即係話喺佢哋而家嘅環境下邊咧，佢係應該係一定係高咗嘅。咁呢個咧就係因為。我哋而家就睇唔到個所謂佢嗰個基本嘅，即係話個繁殖數，只能夠睇到佢嗰個所謂有效繁殖數啦。咁其實佢係由於佢嗰個係不斷增加緊喺佢哋而家嘅英國嗰度啦。咁同埋入面呢，佢都係取代咗舊有一個嘅品種啦。咁你如果係喺一個所謂嘅物競天擇之下呢，佢一定係比即係話以前嘅品種佢個傳播力係高，佢先至選擇咁樣留低喺度啦。啲舊有嘅品種嗰時候呢，個範圍嗰個就會慢慢係會減少啦。咁就係而家嗰個嘅比例呢，其實已經升到相當高啦，喺倫敦同埋英格蘭嘅東南呢，但其實英國其他區域呢都係急速上升緊㗎啦。咁就而家啲數據呢係一兩個禮拜之前嘅數據，因為嗰個佢測檢都有個滯後啦。 咁但係嗰個數據係明顯嘅，咁嗰個傳播力嘅最大限度喺英國嗰個環境之下入面呢，佢一定係緊要過以前嗰啲嘅，呢個就冇疑問。同埋佢哋有初步嘅證據，可能係影響個細路仔個感染方面呢係比較係會大啲，令到可能個細路仔個感染個比例呢可能是接近開始推進翻成年人嘅，但呢個就是初步噶啦，佢、 okay. 哋自己嘅數據睇到出嚟嘅。 係，但我想問，即係如果話傳播力更加強嘅話，咁其實係咪代表住而家嘅一啲社交距離措施，甚至係一啲個人嘅防護裝備，可能都要相應加強先至預防到呢隻變種病毒呢？ 嗱，我諗就所有呢啲我哋用緊嘅措施咧，理論上仍然都仲係有效。但有效到呢，就當然你會減低佢嗰個傳播，但你減低佢傳播，如果佢傳播力增加嘅時候呢，我哋一定係要譬如話進一步收緊呢啲措施呢，先能夠達到一個比較即係話好嘅控制嗰個嘅能力，而令到佢嗰個傳播一代少過一代嘅。咁由於我哋以前就第三波呢，我哋當時用緊啲措施，大家都比較少係出門嘅時候呢，其實我哋最高嗰陣時候可能都係將個病毒嘅傳播性呢係減少咗大約六七成到啦。即係如果啲嘢病毒真係喺我哋環境度個傳播力係增加咗七成呢，我哋可能入面嘅我哋嘅控制措施呢就會去到可能幾掹掹緊嘅，我哋可能要做到比上次入面呢係更加努力啲呢，先至能夠容易到控制佢。不過就咁，如果我哋能夠喺佢走入嚟香港嗰陣時候能夠早啲截到佢呢，由於仲有個旅遊史，同埋佢可能呢如果未傳得超過三代呢，可能個接觸史仲可以揾到呢，我哋仲可能堵截到佢。所以其實最好都能夠堵截佢呢，咁我諗呢個控制嘅機會係最高嘅。如果當佢已經進入社區，甚至乎喺佢社區擴散嗰陣時候呢，因為我哋喺嗰個時候入面呢漸漸個病毒開始嘅源頭增加，我哋揾唔到傳播鏈嗰陣時候呢，我哋嗰個控制措施呢嗰、那個功效就會不斷咁下降呢，我哋喺嗰個階段呢係有一個風險嘅。 嗯，睇返而家大家都關注呢變種病毒嘅情況之下，咁其實現有嘅一啲檢測嘅試劑呀，又或者係而家即將要供應嘅一啲疫苗呀，會唔會到時因為個病毒已經變咗種而無效呢？ 嗱，嗰個試劑嗰度咧，最主要就是因為咧，佢睇嗰啲基因嘅一啲唔同嘅片段咧，我嚟係即係話檢測呢一隻嘅。咁由於呢一隻嘅佢嗰個變異都比較大啊，佢其實嗰個基因有23度地方咧，喺接近30,000個，即係話佢個基隊入邊咧，佢哋係有23個地方有變異啦。咁而呢個入面亦都影響到係即係話有一啲係一啲係一安17個到嘅一啲嘅氨基酸，即係話可能嘅有17個其實可能影響到佢嗰、那個即係話係相對嘅一啲嘅即係話嘅表達嗰個氨基酸嘅訊息啦。咁喺咁嘅情形呢，其實係有一部分如果試劑啱啱試喺佢入面嘅主要依靠嘅段呢係有啲改變嗰陣時候呢，佢可能會令到個敏感度有改變，咁但呢個呢，我諗我哋都要係真係話睇進一步有啲數據呢，然後先知呢。咁但係就應該個暫時嘅改變嘅風險係有，但問題亦都未必會真係咁大，由於佢都係擴散喺唔同嘅位置啦。咁嗰啲位置入面呢，其實亦都未必係話同我哋而家嗰啲診斷緊嘅工具覆蓋位入面係即係話吻合即係咁緊要嘅。最主要就話有一部分嘅試劑可能係要小心去睇睇，但亦都係話係唔係話所有嘅試劑入面都係話我有同樣嘅風險嘅。 嗯，好啦，而家咧就係見到各個國家咧都係好多國家啦嚇，已經對英國係封咗關啦，咁香港都係啦。咁但係咧就見到早前咧，其實已經有唔少嘅嚟自英國嘅旅客咧，已經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咁譬如話係瑞典咁啦，瑞典都有向丹麥嘅旅客咧，已經係禁咗佢哋飛入境噶啦，因為咧喺丹麥都發現呢啲嘅變種病毒。你覺得香港又喺咩情況之下需要考慮去到禁止其他國家嘅旅客飛嚟香港呢？有乜個準則可以畫一條線？咩情況之下就要嗰個地方就唔嚟得香港呢？ 嗱，我諗我哋其實除咗而家係禁咗英國之外呢， 其實我哋值得考慮咧，係全面咁樣係即係話收緊我哋咧對所有嗰啲嘅機組啊，同埋一啲嘅豁免人士嗰個安排咧，因為佢哋嘅風險入邊咧，其實又比較高嘅，因為機組人員咧可能係飛去唔同嘅地方啦，佢哋有機會咧，亦都係喺佢哋喺個飛機上邊咧有一個交叉感染嘅風險。咁其實對嗰個機組人員嗰啲豁免人員嗰個監控，同埋佢哋留喺一啲嘅酒店度咧，就係、是、一定要避免咧同一啲嘅其他人嘅接觸啦。咁尤其是英國嘅一啲嚟嘅貨機，可能仲係嚟緊香港嗰度，我諗佢哋係要小心啦。至於我哋嗰個全面嗰個檢疫嗰個咧，可能真係要睇睇個疫情嗰個喺其他地方嗰個情況啦。我諗係首先就話，如果係喺有啲地方佢嘅疫情開始見到佢哋嗰度喺嗰個當區有一個擴散嘅跡象咧，如果嗰度地方我哋嚟嘅旅客係比較多嗰陣時候咧，我哋可能就喺嗰啲地方要真係話要停止個飛啦。咁但係問題我哋都要諗啊。有朝一日，如果我哋香港都有個案輸入嗰陣時候咧，咁而家都可能發生緊嘅，我哋都可能要面對入邊咧，我哋採取嘅措施咧，可能係會有一個即係話對方有一個相對嘅措施咧，所以採取呢啲措施嗰陣時候，我諗都係話係小心。咁但係我哋始終都係話咧，對一啲嘅譬如話係真係話我哋經常去嘅地方，如果嗰啲地方係即係話嗰啲嘅無論客貨機都好啦。佢哋如果係即係話係啊，法國嗰度地方入邊個疫情方面咧，喺佢哋嗰度有啲數據，即係話喺嗰度有一個積極嘅傳播咧，都係要即係考慮啦。同埋由於歐洲咧，其實佢就算係以前嘅病毒株咧，佢都唔能夠有效咁控制咧。其實亦都相信咧，嗰個新嘅病毒咧係極有可能咧係喺短期內都有機會喺歐洲度擴散嘅。所以我哋係可能對歐洲嗰方面安排咧，都可能要睇嘅，因為有一啲地方咧，佢哋可能個病毒株嘅檢測咧，其實可能佢嘅基因分析係比較嚟得慢同少，所以都係可能都係話睇睇啦，同埋其他嘅所有嗰啲嘅一啲嘅防控嗰啲嘅輸入嗰啲措施咧，其實可能睇幾時都要全面收緊。 係嗱，最後一條問題啦，咁都想問翻，即係而家政府對於英國，即係早前啊已經係由英國嚟到香港嘅人士，就要求佢哋除咗喺酒店完成咗14日檢疫之外，亦都需要強制喺屋企留多7日，等待佢咧喺19日或者第20日所做嘅檢測有結果為止啦。咁但係見到暫時又未見呢個嘅變種病毒同呢個嘅潛伏期啊，係有咩關係？咁其實係咪有需要延長呢？咁第二就係、是、即係佢要繼續延長嗰個強制檢疫，係咪應該翻屋企咧，還是應該繼續留喺酒店咧？ 嗱，我諗最主要咧，我哋香港咧，由於以前嘅檢測咧，係好多時都滯後啊，即係冇結果咧，而令到我哋而家驗咧係用第12日驗，就唔係第14日驗嘅。咁其實第12日驗咧，其實嗰度已經有一個比較大嘅漏洞。其實係12日之後入邊嗰個風險，可能係大部分咧集中喺第12日至14日嗰度。而14日以後嗰啲咧，都係會有個風險啦。由於呢個病毒佢本身個傳播力比較高咧，咁我其實同意係將個檢疫係增到21日。但係話咧，如果我哋一向嘅政策就話我哋香港嘅居住環境係唔適宜做檢疫嘅，咁我哋而家面對一個仲新、仲更加強嘅風險嗰陣時候，我哋如果真係想做到滴水不漏嘅，我就唔太理解點解我哋又可以喺屋企度檢疫咧？我哋又點解會俾個病人係即係話係有一個可能有風險嘅人周圍走咧？咁變咗呢樣嘢，如果真係發現個案嗰陣時候，我哋需唔需要再進行一個二線嘅堵截，係將嗰啲嘅所有嘅接觸者，即係話開始係睇翻個行動軌跡，將所有嘅接觸者，就算唔係咁嘅接觸者，都做篩檢咧。咁其實呢啲政府都要有個準備咧，因為其實輸入嘅風險係高嘅，咁變咗大家都可能喺呢度要小心咯。 好啊，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啊！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啊，这个字其实好适合形容这个非常之怕丑的萧叔叔的。那就是慢热，我们形容一个人很慢热。 咁我哋英文可以点讲咧？好慢热诶，其实最简单、最简单、最简单咧，应该唔系你想要个答案嚟噶啦。但系小叔咧就会话咧 ，he's a very shy person，shy s h y， 好怕丑嘅，唔系好容易咁同人系一开始就沟通到嘅。而要花啲時間咧，先至可以咧同佢傾偈傾得自然啲。咁就 he's a very shy person。但係講我哋想 specific 少少嘅 ，OK， 想形容得比較確切咧、精準啲咧，我可以話 he's very slow to warm to， slow to warm to， slow s l o w， OK， and warm to， warm 我哋呢度咧就係一個動詞，就係咧係令同人係 close 到嘅。slow to warm to 就係咧。我要同人咧，即系亲热得咧，系会比较慢啲嘅，咁就有少少慢热啦。俾个例句大家 ，Uncle Xiu may be very slow to warm to， 萧叔可能系一个好慢热嘅人 ，but he's a super super sweet person。但系咧，佢都系一个超级超级嘅暖男嚟噶，系啦。咁啊，呢个系事实嚟嘅。好，下次再见，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自由风，自由风，呢一次咧就关注一下咧，就系今日开始咧，就系30多间嘅指定检疫酒店咧，已经开始系全面运作噶啦。咁嘅情况系点咧？咁就请嚟一位酒店业界嘅朋友，就系其中一间嘅指定酒店九龙维景酒店嘅总经理廖伟文先生啊。廖生你好， 系你好， 可唔可以讲下第一日嘅指定酒店嘅运作系点啊？入住率系点啊？ 依家我哋入住率大概有60%多。咁啊，其实我哋唔系今日噶啦，我哋琴日已经开始做一个 trial run 噶啦。咁今日琴日已经开始封闭式咁样去管理咁样。 系，咁可唔可以讲下即系譬如旅客嚟到嗰个程序系点咧？ 个旅客咧，佢喺机场嗰度检疫咗之后咧，佢就会搭专车嚟啦。咁佢开车之前咧，佢会通知我哋酒店嘅。咁有譬如有几多个客人嚟系我哋呢间酒店嘅咁样。咁佢我哋咧要预先喺马路出边嗰度接佢嘅。咁咧因为想同啲路人咧有少少距离啦，咁我哋就会接佢入酒店啦，跟住就去前台度 check in， 咁啊尽快。未必一分钟到就 check in 完嘅啦，咁就上房。咁 check in 嗰阵时咧，佢可能会有因为隔离14日咧，佢会有好多问题嘅。咁我哋通常都会请咗个上房先嘅。咁唔想佢喺个公共区域嗰度逗留太耐啦。咁我哋有员工咧会打电话上去同佢解答佢嘅问题咁样。 系，咁其实佢嗰啲饮食啊或者日常需要嗰啲系点样去照顾翻啲住客啊？ 我哋7日。我哋间房咧，佢又摆咗7日嘅用品嘅，譬如毛巾啊、饮用水啊咁样。咁餐嗰度咧，我哋每日咧就会佢会 take 食要咩餐，咁我哋就准时送上去俾佢咯，咁样咯。 嗯，你哋啲职员咧有冇啲咩特别嘅防疫装备咧？ 我哋都有噶，同医院都一样噶啦。基本上啲装备都系同医院都一样噶啦，有头套啊。有个眼罩啊，有口罩啊，有保护衣啊，鞋套啊，手套啊，咁样啦。 嗱，而家咧就政府就研究紧啦，咁就会唔会系英国嚟香港嘅旅客都需要咧，就系延长佢嘅检疫期咧，由14日延长到21日啦。呢个政府研究紧。咁如果真系有需要嘅话咧，咁可能咧就佢哋要继续喺酒店嗰度咧就接受检疫噶咯。咁其实你而家睇嗰个运作咧，酒店可唔可以容纳到啲住客即系检疫多7日咧？ 照呢。酒店業主聯會公布嘅數字咧，因為我唔知道其他酒店啊，佢嗰度就比較把握嘅準啲嘅。依家其實我哋酒店36间酒店平均嗰個入住率都係40%到60%到嘅啫。咁我相信如果係英國嗰邊封咗關咧，嚟入境嘅人數會仲加會減低添。咁個入住率就會仲加會減低。咁其實有好多空房可以應付到嘅。 又有冇啲即系接待咗一啲由英国嚟嘅住客，佢哋有冇话即系可能完咗14日酒店检疫之后，佢哋想住多7日啊，定点样咧？有冇啲咩特别嘅问题咧？ 个别人士咧，但系我哋经验咧就唔会噶啦，因为佢14日，佢啲屋企人都喺门口接佢嘅，准备。 咁啊，好少會話喺度住多七日嘅，通常都係居家隔離啦。咁如果政府話居家隔離可以嘅，就居家隔離啦咁樣。 嗯，咁而家咧即係出現咗一個變種嘅病毒啦，就喺英國嗰度出現咗啦。咁其實咧就係酒店嘅員工都擔唔擔心個安全咧，使唔使話真係再去提升一啲嘅戒備，甚至係做一啲嘅定期甚至強制嘅檢測啊？ 因为按照我哋36间酒店按照政府嘅要求呢，我哋前线嗰啲员工呢係要两个礼拜检测一次嘅。咁即係换言之60日嘅contract 里面呢，我哋要检测4次嘅。其实嗰、那个依家嘅防疫措施同埋嗰个要求呢，政府已经係好严格㗎啦。我觉得好似近乎医院咁样㗎啦。其实佢嗰隻变种嘅病毒，就算系嘅话，我哋啲员工都唔担心嘅，因为已经由我哋酒店由年初已经开始接待呢啲隔离人士、 好啊，咁多谢晒廖慧文先生，多谢你吓，佢就系咧九龙维景酒店嘅总经理啊。听一节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因为火警嘅关系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黄竹街第一、第二线封闭咗噶，车辆去到嗰度咧要上桥噶。另外咧，关于渡轮服务，中环往返红磡嘅渡轮，而家系维持每40分钟一班船价，直至另行通告。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五大跌幅股份：旷日国际、长城汇理、华亚国际实业、网高 mining 和恒勤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3 日。日元是 103.4, 瑞士法郎 0.886, 加元 1.288, 人民币 6.545,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223, 澳元对美元 0.75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5, 港金报17,300元，比上日收市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73.81 美元，卖出 1,874.57 美元，港汇指数 101.4, 升 0.2。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长沙环道的交通先。长沙环道咧，因为之前有火警事故啊，仲系处理当中啦。去旺角方向近住黄竹街的慢线咧，继续有封路措施嘅。咁啊，本来经过度嘅巴士线咧，暂时都要改道行驶啊。长沙环道旺角方向近住黄竹街，因为有火警事故，慢线继续要封闭。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去到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和太古城。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就去到天美道和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都多车了。另外去慢少去这个湾仔之路，龙尾都分别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渡船街龙尾去到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龙尾近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入都是多车。现在去九龙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将军澳电话机楼，而入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的。港岛路面方面，南区的浅水湾道因为爆水管，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去赤柱方向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就分别去到曼克顿大厦和香岛道近住乡村俱乐部。刚刚收到一个意外事故的消息，在荃湾路的。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这个西铁站那里慢线呢有意外，咁龙尾排到去丽景村嘅。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西铁站慢线有意外啊，龙尾去到丽景村。咁继续讲港岛区嘅交通。中区嘅花园道上山呢，近住爱都大厦一带好多车嘅。龙尾去到红棉路近住壁球中心。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一路去到兆辉台段，而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啦。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多车啦，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至于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近住沥源村一路去到美林村段咧，都系慢车。咁另外一条嘅龙尾就去到大围。

咁就最少講過七次啊，去到反駁咧，即係呢啲嘅封關嘅要求。咁啊講到話咧，就唔好助長歧視啊，同埋咧香港居民咧係根據基本法有出入境自由等等。咁今次又點咧？咁係咪即係今次就唔使你以往嗰啲嘅考慮咧？ 我諗首先英國呢次嘅出現嘅變種病毒啦，嚇。那个学名呢就比较难读的陆宇光应该是、叫做我都要炒一炒先，我都要是啦、如果真的不用是英国变种的病毒，咁好多全世界不同的国家都对英国采取一个俗称封关的措施，所以香港特区政府用这个措施亦都是理解的，即是我个人是理解的，反而你不做先至要解释下为什么不做，添咁多个国家都要做。但始终公共政策有连续性，亦都系令到公众谂翻喺一月同埋至三月嗰阵时，政府回应封关时候嘅讲法啦吓。咁包括都系头先陆远安地倾到噶啦，用基本法系话香港居民有出入境自由。咁所以就算当时啊系内地有疫情爆发，但来自内地嘅香港居民都唔可以唔俾佢入境嘅。咁呢度有两个嘢状况要考虑嘅，第一。就是香港同內地社會的聯繫，同香港同英國社會的聯繫是不是有不同的呢？如果要叫做是嘗試合理化政府的做法呢，其中一個講法就是話，是不是香港社會同內地社會的聯繫太過強了，所以就冇得所謂的封關。但香港社會同英國社會的聯繫是不是真的冇咁強，所以就可以封關呢？這個可以真的討論一下。其次就是疫情是不是有冇唔一樣了，始终今年一月到三月咧，叫做系第一波疫情爆发，咁当然啦，系好重视嘅，要系。但经过一年啦，接近嘅时间咧，咁大家都发现呢只病毒都仍然无办法受控，会唔会到第四波疫情，甚至乎去到变种嘅时候咧，系更加惊咧？咁香港爆发紧第四波，咁英国嗰只病毒又变咗种，咁就惊上加惊，所以就严厉啲咧，咁都可以讨论嘅系。 啊，咁仲记得咧，就系、是、之前就头两波嘅疫情咧。第一波就嚟自內地噶啦嚇，咁而第二波咧就係一啲嘅留學生，都其實都係一啲留學生咧翻香港，咁都知道咧就係好多香港人嘅子女咧都會過去英國嗰度讀書啦，咁所以咧其實係講緊第二波，同埋咧而家咧十二月期間咧其實都有唔少。由英國咧翻嚟香港嘅人士嘅，咁、所以咧就係、我諗，如果政府要喺呢一新一波嘅疫情嗰度嚇，見到英國有一啲嘅變種病毒，而去作出一個封關嘅決定，連香港人都唔准翻嚟嘅時候，咁、我諗就要向公眾解釋啦，即係究竟點解即係呢一波嘅疫情同咧就第二波嘅留學生嘅疫情。是有分別呢，咁係咪純粹就係個變種就令到大家即係覺得個疫情更加係來勢洶洶，更加呢係需要嚴防，所以先作出一個封關嘅決定。 冇錯，所以個解釋一定要係講到嗰隻病毒咁、要多啲嘅數據啦，多啲嘅理據啦，就係、比第一波同第二波更加嚴重，更加難以預防，咁樣先至比較有一個穩妥啲嘅公共政策嘅理據，當然啦，防疫所以就採取嚴厲措施，大家公眾係理解嘅。但始終大家都會記得今年一月到三月，香港特區政府不斷反對封關嘅措辭噶嘛，係咁，所以喺呢方面係需要進一步嘅解釋，先至可以有一個穩妥啲嘅說法。 嗯，之前你讲话即系政府拒绝封关嘅其中一个嘅理由啦，即系包括就系继续容许即系喺外地吓、内地或者外地啦吓嘅香港人翻嚟香港，其中一个重要嘅理据就系话，即系香港人咧系根据基本法系有呢个出入境自由嘅吓。譬如特首自己都讲过啦，基本法咧系规定香港居民有出入境嘅自由，所以咧系唔能够拒诸于门外。咁、但系到今日咧。就好似係唔再係一個最重要嘅考慮啦嚇，咁都可呢、這個情況之下咧，疫情嘅變化底下咧係可以變動嘅。咁而咧，尋日其實記者會嘅時候咧，都有啲記者問到啊陳肇始局長，究竟而家仲係咪咧會違反到即係呢個基本法有關於保障香港人出入境自由嘅問題咧？ 咁啊，陳肇始局長嘅答法就係話咧，佢呢件事咧已經同律政司溝通咗，認為係穩妥嘅做法。 嗯， 咁所以咧，其實都要去到諗一諗咧，大家去呢個先例一開啊，即係可以封關，甚至封香港人。呢個先例一開，係咪代表住以後當我哋再出現一啲嘅疫情嘅變化，或者即係某一個國家、某一個地方係出現嚴重嘅疫情嘅時候，都可以考慮做一個香港人都封嘅一個措施咧？ 所以我哋嘅討論咧，都係強調一樣嘢。政府必须要解释今次英国出现的这个病毒变种是点厉害法，厉害到是史无前例，要比第一波第二波更加厉害，所以先要采取相应更加比较俗称辣的措施。防疫措施之下大家要忍是明白的，但始终大家都会记得政府是曾经是拒绝封关，所以到现在反过来要针对某一个地方要采取很严厉的封关，封到连香港居民嘅出入境自由都受影響嘅話咧，係需要進一步解説，即係病毒點樣咁犀利？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就會有比較嘅啦，開始。 嗯，但係即係都要去到調翻轉頭咧，要處理一下啦。即係譬如話，如果真係要一個封關咁強硬嘅一個措施去處理一啲外地嘅輸入個案嘅時候。咁都頭先我哋都訪問過一啲滯留喺英國嘅香港人啦，咁、又點樣處理呢？咁佢哋係咪叫做翻嚟香港係冇一個期限呢？咁佢哋係咪要長時間都滯留喺出面就冇得翻嚟呢？ 尤其是同內地社會比，冇錯係同內地社會比較。之前係內地社會咁都有疫症啦，咁都有香港居民喺內地唔同嘅地方。咁特区政府都会设法支援啦，包括特区政府住武汉嘅办公室，所谓系作战到最后一刻先至翻翻嚟啦，又或者送唔到药物，咁啊个个嗌救命都要帮佢啦。咁如果今次都唔系，如果肯定今次咧都系有香港居民咧滞留英国噶啦，咁特区政府点帮佢哋咧？咁特区政府住英国嘅经贸代表系咪又要作战到最后一刻咁帮佢哋咧？咁都要密切注意嘅。 好啦，另一个问题咧，我谂大家都有关注到咧，就系点样去称呼呢个嘅变种病毒啊。咁头先阿陈志杰都提过话，即系其实系一个学名嘅。咁呢个学名咧就根据英国嘅公共卫生部门咧就将呢个学名咧就讲咗做VUI2020-1201吓。咁就系讲紧咧就系2020年咧第一个调查嘅一个病毒株啊吓，变种嘅病毒株。咁而呢就係尋日啊，就同陳肇始一齊開記者會嘅港大醫學院院長，亦都係專家顧問啦，梁卓偉教授呢就用呢個 N501Y 呢個學名呢嚟稱呼呢個變種嘅病毒株嘅。咁不過睇返陳肇始局長啦，咁喺宣布一啲針對英國措施嘅時候呢，咁就用上咗啲咩嘅字眼呢？佢就用上咗英國變種病毒呢、這個字眼啊，咁都講過幾次噶。咁譬如話咧，係佢話今次嘅英國嘅變種病毒傳播力相當之強啦。跟住又話咧，就係英國變種病毒嘅一啲應對嘅新措施要同大家講啦。又同埋咧，就話今次嘅英國變種病毒咧就來勢洶洶咁樣。咁大家就諗翻啦，即係其實如果將呢個嘅變種病毒嚇，即係套一個英國嘅名喺佢前面嘅時候，咁會唔會又引起一啲爭拗或者風波咧？咁大家仲記得即係最初係武漢湖北嘅武漢發現到呢個嘅新冠病毒嘅時候，咁當時咧就已經有一啲嘅媒體咧就甚至沿用到而家咧，都係嗌佢做武漢肺炎、最近咧亦都有啲嘅記者咧就喺衛生防護中心嘅記者會上面咧提問嘅時候用上咗呢個武漢肺炎嘅名詞咧，就俾咧新聞主任去到咧就要求注意翻個字眼，更改翻為新冠病毒咁。好啦，而家陳肇始局長喺形容呢個英國發現到嚇調查緊嘅呢個變種病毒嘅時候，用上咗英國變種病毒呢個字眼，可能大家又會問政府咯，啊點解你喺呢個情況就會用上一個咁樣嘅字眼呢？ 其實唔好意思啊，頭先我哋嘅對話咧，頭先我嘅對話裏邊咧，我都用咗英國呢個字啊，因為始終 VUI2020-1201同埋N501Y 咁样啦，都系一啲比较专业嘅名词嘅。咁要普罗大众日常生活里边用 N501Y 同埋 VUI2020-1201 咁去形容一个病毒咧，咁都未必符合我哋讲嘢嘅习惯啦。所以通常都用一个地名嘅，譬如日本脑炎啊，咁都经常出现嘅地名嚟嘅系。咁但系都系嗰个公共政策嘅连贯性啊，可以争论一下。譬如话应唔应该用地名去为病毒命名嘅，咁但系一个政府如果有咗一个立场之后咧，佢就好一致啦。譬如话 武汉肺炎是有污名化，污名了武汉，所以就不可以用。政府可以有这个立场，但是一旦确认了的话就要连贯地去执行这个立场。所以你说用英国这个字去形容今次病毒变种，都很难避免，因为都是那个地方开始发现了先的。但是一个官员官无戏言嘛，曾经都说过不可以用地方污名化去形容病毒的话，那就要解释一下了。 是，咁所以都睇翻咧，即系而家即系譬如而家啦，再去到喺一个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呢个嘅场景上面，当有记者用到即系譬如武汉肺炎呢啲嘅名字嘅时候，咁新闻主任头先都讲啦，咁作出一啲嘅提醒，要求佢更正啦等等，咁就冇话即系特别咩后果咧需要负嘅，冇特别讲嘅。咁但系呢个动作会唔会都让人系即系都睇睇啊，究竟系咪需要去？需要去更正埋啊传媒嘅一个用语咧， 立场如何都好啦，就最好唔好俾人觉得你双重标准啦。 嗯，好啦，咁又再睇睇咧，就系同香港比邻嘅澳门啦吓。嗱、嗯，澳门咧就系、是、近排都有好多嘅一啲抗疫嘅动作啊，咁亦都咧其实一直以嚟啦，就疫情咧自初期到而家都系噶啦，香港咧都一直系。攞嚟咧就係同澳門去比較，咁睇翻咧澳門咧其實真係都佢哋嘅確診個案咧係累計46宗啊，已經全部康復曬啦，咁已經咧就好耐咧都冇試過有一啲嘅新增嘅確診個案啦。咁而最新嘅情況咧就係佢哋都係咧買到一啲嘅疫苗啦。咁講緊話第一批咧就應急嘅疫苗咧就話最快會喺今個月月底咧就去到澳門噶啦，比香港仲快添。咁而且咧亦都特首啊何一成咧。亦都喺早前咧講就話，如果咧係啲病啲疫苗咧可以係同一時間嚟嘅時候咧，係市民咧係得揀打邊啲病毒嘅咁，邊啲嘅疫苗嘅咁。 係， 咁所以就大家就去攞嚟同香港比較翻啦，因為香港咧就係特首都講話即係冇得揀啦咁。咁所以咧就大家就諗啊，其實澳門喺呢啲方面係咪都做得比香港好咧？ 呢啲比較咧都成日出現噶啦，除咗澳門之外，就係新加坡啦。譬如話輝瑞嘅疫苗就真係喺歐洲運到去新加坡，已經到咗啦。咁總理李顯龍已經準備話可以打啦。 即 係 新加坡都成為咗第一個即係亞洲攞到疫苗嘅地區啦。 所以城市之間嘅抗疫嘅措施比較咧，都無可厚非嘅。但我就会觉得要比较一下城市的特性，譬如话澳门啦，佢人口应该是约70万到，香港的人口咧约700万到。第二就是话个城市的全球链系有几强，香港喺空运啦、航运啦、货运啦或者人员流动咧，向来都是同世界好密切嘅联系。澳门都有，但是那个嘅程度，即系计旅客人次啊，或者系频密嘅航班程度，或者国际航线嘅分布咧，同香港咧又未必一样。咁所以澳门做到嘅，当然香港要参考，亦都要鞭策自己做好啲。咁但系咪完全可以比较咧，都要注意咯。譬如话疫苗嚟讲，澳门70万人口，咁香港700万人口，净系呢个人口比例咧，已经要谂佢啦。 嗯。仲有啲問題咧，就係譬如話，而家咧澳門就講緊話，讓居民可以選擇打邊隻疫苗咧，就係講緊話，如果嗰幾隻疫苗啊同時運抵澳門，就俾咧市民可以自行去到選擇，去到接種邊種嘅疫苗啦。政府話唔會強迫咧澳門嘅居民打邊隻嘅咁。咁但係咧，其實有個條件啦，頭先大家聽到就係話幾款嘅疫苗同時運抵澳門啊嘛。咁所以大家就諗啦，其實都唔係真係一個。个可能性都未必真系好高啊！即系究竟系咪话几只疫苗一齐运到咧？咁正如香港都好啦，即系香港都系讲紧话，唔同牌子嘅疫苗咧，都系唔同时间咧先供应到第一批俾香港嘅。咁所以真系出现到一个同时咧去到接收到疫苗嘅机会咧，应该都唔系好大。咁但系咧，即系都睇到咧，即系譬如澳门而家就讲紧话啊，就快今个月咧都有得打啦。咁嘅时候咧，咁啊见到啊陈肇始局长个口风咧都放远到吓， 系、我谂疫苗咧最重要咧，我真系觉得唔系话斗快比赛边个打先，而系究竟呢个社会有几大信心去接种，同埋副作用嗰个嘅处理系重要啲嘅系。 喺一啲嘅歐美地方啦，咁都開始有人士接種疫苗，亦都有一啲消息係有關副作用嘅。始終今次嘅新冠肺炎疫苗係嚟得比較急，都係有呢個需要啦。咁所以一般疫苗係幾年嘅研發時間咧，佢縮短到一年都唔夠研發出嚟，所以個副作用係重要嘅。我真係真心覺得應該係注意副作用同埋市民注射嘅信心，多過話同隔離城市鬥快打咗佢咯。 嗯，好啦，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同我哋讲下你对于而家抗疫嗰个情况有咩睇法噶？嗱，电话旁边咧就一位李女士喺度，李女士你好， 你好， 主持人，同大家分你好， 你好啊。 之前刚刚讲到系点解政府就喺之前话唔封关，而家又封，因为之前的经验是即使沙士禽流感呢都不是那么严重咯，还有当时的疫情不是那么严重，我觉得他们的考虑是这样咯。 明白， 即是纯粹考虑到那一波的疫情和现在这一波是有不同，现在是严重一点，是 不 是？是，所以你都理解即是现在封关的决定的。 啊，当然初时封了关就当然好很多了。 是，好啊， 但是如果比起各位自己做政府凭经验的话，真的当时可能不会封关咯。 OK，好啊，唔该晒李女士啊，多谢你。咁就李女士都认为需要系睇翻嗰波嘅疫情嘅情况，先至去判断啊，即系政府嗰个政策嗰个嘅手法究竟系咪即系适当啦吓。 嗯，系有个所谓嘅学习曲线啦，英文叫 learning curve。咁當然啦，喺公共政策上面咧，學習曲線有幾快咧都好重要嘅。咁希望就係縮短學習曲線啦，即係學得快啲咯。簡單嚟講嚇。 不過咧，即係頭先都講緊咧，就係澳門同埋香港之間嘅疫情嘅比較啦。咁但係咧，就睇嚟咧，就而家澳門都係加強咗一啲佢哋嘅入境嘅措施啊。因為咧，尋日佢哋講緊咧就係話咧，有個新嘅措施啦，就係話咧，中國內地同埋台灣以外嘅國家同埋地區。在入境的时候是到过入境之前就到过这些地区的话就来到澳门就要延长他们的医学观察期，就由14日增加到21日，即换言之香港居民来紧要去到入境澳门那个检疫期都要由14日加长到21日，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发展，是不是代表着即可能大家对于即澳门都对于香港的疫情都不太放心要加长个检疫期呢？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 1872311，转头回来继续跟大家谈。 大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越南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啦，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现时啦，葵涌公园至到丽景呢一段咧，都仲系比较多车一啲。另外喺九龙深水埗，由于火警关系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黄竹街嘅第一线仲系封闭噶，呢啲巴士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码头，后些少啦，近住城市花园至到维园上桥位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创知中学。 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另外，龙翔道东行上去狮隧嘅龙尾喺风力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啦，排队观塘绕道近 Mega Box。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龙尾喺城市花园。南区浅水湾道因为爆水管啦，跟住南湾道回旋处而家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仲系好挤塞噶。去赤柱方向嘅龙尾，去到香岛道近寿山村道，同埋浅水湾道接近明慧园。去黄竹坑方向嘅龙尾啦，就喺浅水湾道过咗门牌110号。喺九龙方面啦，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交通繁忙噶。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喺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去荃湾方向嘅龙尾就喺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缓慢，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青沙公路近盛汇。另外，元朗公路近博爱医院挤塞啦，去屯门方向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博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全锦公路雷公田去锦田、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最后啦，环保处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会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2月4号，除下来。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口罩供应紧张，要求所有部门按指引佩戴口罩。 我哋就审视晒，我哋每一位要出席见大家或者平时嘅官员咧，如果唔符合嗰几个嘅要求咧，就唔准戴。我根本是叫你不准戴，戴了都要除回下来了，因为一人每人戴几个，其实对于那个紧缺的供应都带来很大的压力。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20声音档案选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就谈论就是澳门的一些防疫措施。刚才有讲的就是澳门是延长了就是一些人士的医学观察期。就譬如说香港人，香港人现在要去澳门的话，那个医学观察期就由14日延长至21日。好啦，今日呢仲有个最新嘅一个入境嘅限制嘅措施啊，就係讲緊如果你係香港人，而你喺过去21日之内呢係去过中国以外嘅地区，咁嚟緊呢就会係被禁止进入澳门啦。 哦， 呢、這个呢就更加辣喇，因为呢就係如果你去过外地呢，直头入唔到澳门添。呢、這个呢唔除咗香港人之外呢，仲适用于内地人同埋台湾嘅居民。 哦，呢个真係好有趣喎，中国以外嘅地区都不能再入翻澳门，系咪啊？嗰、那个公布应该系咁做嗬。咁请问包唔包括台湾啊？ 包括台湾啊？ 哦，咁样明白嘅，系 系啦。咁所以就大家要留意翻啦，即系其实香港同澳门啦，即系过往疫情就算几严重都好咧，都未试过禁止内地人啦。港澳人啦，同埋台灣人咧就入境嘅，至多要佢哋檢疫嘅啫。今次咧，澳門就有一個即係都比較緊嘅一個入境措施啦，就係話去過外地嘅一啲內地、香港同埋台灣人 咁就會咧係禁止入境啦。咁就究竟點樣理解呢啲最咁緊嘅一啲嘅入境限制措施咧？嗱，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澳門嘅立法會議員林玉鳳啊，林玉鳳你好， 你好。 你好，宇哥好，系主 席 你好。 你好，嗱嗱，计呢个延长呢个 B 可观察期之外咧，仲禁咗一啲去过外地嘅人咧入境啦。点样理解呢啲咁紧嘅入境措施啊？ 我谂其实澳门政府一路都比较在意一样嘢，佢系连输入嘅个案都唔想有嘅、 嗯。 即系嗱，我哋咁耐咧都冇一个叫社区嘅个案啦、嗯。我哋只系输入个案，跟住有两个系叫社区关联，就系、是、输入嘅，即系传入个社即系。輸入嘅傳入嘅社區，但係唔係真係社區爆發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其實社區係零嘅。咁過去其實嗰幾個月咧，尤其是我哋講三月同香港嗰邊，即係我哋話傳入個團開始要檢疫之外咧，其實澳門就已經由三月中開始咧，所有外國人。包括澳門嗰啲外僱咧、嗯，已經唔俾入境到而家嘅啦。咁、 哦、 我哋當時咧，其實我哋都揮咗好耐，因為有段時間個疫情好翻啲咧，到八九十月嗰陣時，咁其實十一月佢就話要做翻隔離批節啦。咁我哋澳門即係我自己都有幫一啲譬如澳門人有啲冇澳門身份證嘅屋企人，其實係、嗯、總之流落喺外面。咁政府咧都一路都唔俾佢哋翻，總之就係外國人咧，佢就企硬唔俾。咁、 嗯、 當時我自己嗰個理解就係有幾次咧，真係外國嘅疫情好咗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想鬆動，都想準備或者俾咁樣，即係佢哋有考慮啦。咁我哋都有即係同政府嗰邊傾。咁到最後即係話外國疫情唔得就唔俾。咁變咗咧、嗯，你見到佢咧，即係澳門嗰個做法一路都係，其實佢有少少係直水不漏嘅。總之有可能嘅咧，其實佢都唔想俾。我哋有啲時間其實澳門人翻嚟咧都好困難，因為嗰時、嗯、譬如如果去香港咧即係香港都會即係唔係禁啦，要過嚟隔離嘛。咁另外就係、是、其實啲人咧冇船翻澳門咧係翻唔到嚟嘅，金巴又閂咗一段時間翻唔到嚟噶嘛。咁嗰時嗰啲澳門人其實完全冇途徑翻嘅。咁咁都係要講好耐咧，政府就再同香港嗰邊再傾，咪有特別有一個月有啲包船翻嚟嘅。咁做完嗰個包船之後咧，過咗一段時間，你自己翻唔到嚟，翻唔到就翻唔到噶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澳門呢邊咧，我自己覺得就係佢已經成功控制到叫做零輸入咧，佢應該都係想盡量 keep 翻呢一個咯。咁同埋就算佢而家你冇講話去過咩啦，澳門人自己翻嚟咧。第一，我哋都要檢疫啦。咁第二，其實佢自己而家政府都係驚緊，因為呢段時間好多外地留學生翻嚟噶嘛。咁澳門人佢一定要俾你入境噶嘛。咁只要佢有辦法飛到翻嚟咧，其實而家都要俾佢入境。咁呢一部分咧，其實佢哋已經係緊張咧，就會令到嗰個數字升。咁我覺得，因為我哋旅遊城市啦，佢好擔心我哋一旦有繼續有輸入啦。咁第二啲地方即係譬如內地，佢唔理你有冇輸入噶嘛，即係佢總之話你有冇 case 咁樣。咁變咗就會影響啲人嚟澳門嘅信心，咁所以我覺得其實由疫情發生到而家咧，其實政府行緊澳門政府行緊嗰、那個，即係我哋佢真係滴水不漏唔俾你，同埋好早期我哋二月開始咧，所有入境嗰啲人咧，一唔俾你入啦，入到嗰啲咧，全部都已經係指定酒店隔離檢疫嘅，同埋佢哋嗰個指定酒店咧，其實佢哋好節嘅，佢係譬如喺香港碼頭又好，或者機場又好啦。你上個巴士接咗你上去，即係人坐一個位，去到酒店嗰度排咗隊，攞咗房卡翻到嗰個房裏面咧，你嗰張房卡咧原來係只可以用一次嘅。你入咗去之後咧，你出嚟係用唔翻噶啦。咁所以試過有兩三個人咧離開間房去隔離房傾偈咧，就入唔翻間房。 入唔翻 間 房， 係啦，咁就捉咗啦，咁啊，跟住嗰啲其實我哋澳門都係佢要有刑事責任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其實佢一路都係做緊呢樣嘢，係非常之嚴格嘅咯。咁你會睇到，譬如我自己咧就覺得，當我哋明白運咗14日之後，其實多數冇確診就冇事嘅，咁我就覺得可以鬆動啲啦。早期我都係有份即係叫政府要封關，直情啱爆嗰陣，我覺得喂你點都要封14日嘅喎咁樣，咁政府都好快佢都做咗。佢唔係叫封關，我哋叫做有限度通關，就係澳門人同埋外勞以外咧， 其他人唔入北京一段時間啊嘛，咁樣咁最後就唔止14日，我嗰個都做耐咗。咁但係而家耐咗咧，你覺得嗰個隔離檢疫係 OK 係 work 嘅話，同埋我哋係全封閉噶嘛，同內地都係咁，即係全封閉。咁本來就諗住佢應該可以快啲係放寬翻，但係其實政府都企得好硬，係唔放寬。佢咁耐淨係放寬過俾一個英國車手，即係大賽車手嚟咗。其他都冇乜啦，咁樣咁變咗佢嗰個量咧控制得好少好少咯。咁其實今日呢個晏晝呢個咧，我睇到政府公布，我都有啲我都有啲 shock 嘅，即係其實我再進咗一步，因為尋晚講變21日嗰時都覺得係好緊要，因為其實我哋澳門咧有好多人之前冇翻過香港噶，有啲係香港嘅屋企咁樣咧，咁其實都係最近先至可能即係有假期翻，咁而家我包括我有啲同事咧，但係嗰啲同事佢哋都話翻轉頭隔離唔切喎，而家 多咗時間。我想問一下咧，其實澳門尋日就宣布話係香港人啊過到去個醫學觀察期要延長多7日啦。其實係咪基於即係澳門都見到香港嘅疫情，係擔心香港嘅疫情會有造成一啲嘅輸入個案，所以先咁做咧？澳門人點樣睇香港嘅情況？ 我哋其實澳門人呢，由當時即係由1月份開始呢，個疫情爆呢，我哋有幾個階段，我諗一開始即係大家都好驚，都係主要係輸入個案嗰時呢，因為我哋比較早呢就處理咗個口罩個問題啦，咁所以初我諗澳門人就會好同情香港朋友，就話喂點解會搞唔掂個口罩啊，會咁樣。咁後嚟呢叫大家都穩定嗰時呢，又即係澳門其實我哋去到三月翻咗一批學生之後，跟住六七月翻咗一批學生之後，我哋基本上係零咁，大部分時間零。咁嗰陣時開始咧，就會覺得香港做得唔好咯，咁就會我哋呢邊就會評論就話點解你會咁樣啊？咁有時有啲人就會明嘅，即係香港始終個國際機場，我哋澳門都要靠香港先翻到嚟啫嘛，即係先走到啊嘛咁樣。咁就有啲人就會覺得好難嘅，因為你有個國際機場，始終個國際口岸。但係越後期咧，尤其是最近你哋嗰、那個即係第四波爆發嗰陣時咧，咁我諗澳門好多人就都會開始去評論，就話點解你哋因為其實好多澳門人咧係最近先知道你哋冇嗰個隔離檢疫，即係指定地點去隔離檢疫嘅。我最近發覺，即係我上網睇啲人話嚇，我哋澳門做咗一年，你哋而家先做嘅咁樣，有冇搞錯啊？咁好多人就都幾歪然咧，就唔知道原來香港係冇做到咯，因為我哋喺即係出入境嗰度真係好嚴，同埋我哋係真係嗰、那個達官貴人咧，譬如上一次何鴻燊即係嗰個喪禮啦，我哋嗰啲叫做高級官員咧，佢翻澳門佢真係要隔離嘅。我自己知道我哋有啲立法議員嗰啲同事咧，香港翻過嚟嗰啲咧，佢真係要去隔離14日啦，冇個個都冇走計， 冇豁免嚇。 冇佢，上次你哋特首過嚟咧，就好多人嘈咯嚇。 林玉鳳，再想問埋你咧，關於疫苗個問題啦，即係而家澳門最快咧，即係今個月底就有疫苗可以供應到啦。兼且咧，特首話可以俾市民咧就有得揀啊，即係如果係幾款一齊嚟嘅話咧，有得揀啊。點樣睇呢個嘅疫苗呢個做法咧？ 第一個我諗佢嗰個做法，佢都係叫從善如流啦。因為其實初講疫苗嗰陣時咧，一宣布嘅時候咧，其實政府就冇講明係邊幾隻疫苗嘅，咁佢有宣布話我哋都加入咗世衛嗰個疫苗計劃，咁另外就話有訂到內地同埋外國嘅疫苗。咁當時其實每一次一講疫苗嗰啲新聞咧，你上網睇嗰啲意向咧，就會係多數人都話啊，咁啊，你政府高官打先啦，你哋打先啦，咁即係都係咁講嘅，領導先打咁樣。咁就你見到即係個民間都係對疫苗有啲懷疑，有啲擔心啦咁樣。咁當然另外有一啲人就會想快啲打啦。咁所以佢今次其實佢嗰個宣布，我覺得佢做得好好，就係佢有去我哋叫切中要害啦。咁佢就知道大家最擔心嘅就係、會唔會係因為而家可能幾隻疫苗裡面內地嗰個公布嘅數據比較少，咁有啲人比較擔心。咁佢就切住呢一個即係我哋叫做最擊中最重要嗰點，就係你擔心我就俾你揀，咁你就唔使驚我夾硬逼你去做咁樣。咁呢個都會見到係何一成，佢始終之前喺立法會真係時間比較長咧。我覺得佢喺成個疫情個處理嘅時候咧，佢比較知道公眾最深刻嗰個恐懼喺邊度。咁佢做嗰啲政策咧，佢就一定能夠去緩和到嗰個問題嘅。嗱，佢唔係全部嘢我哋都覺得好好，但係嗱，譬如由口罩一開始嗰啲計劃，到而家疫苗咧。最能夠安心嗰樣嘢咧，佢係一定會做嘅。咁所以今次疫苗都係一樣係咁咯。 明白，好啊，多谢你啊，林玉凤，多谢你， 好嘛，系啦， 林玉凤咧就系澳门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啊，陈志杰嗱，听完林玉凤嘅讲法之后，好似真系有几样嘢都真系明显地比香港系做得好或者行先一步啊，吓，即系先系口罩嗰个供应啦，吓，仲有咧就系呢个指定酒店咧，佢哋咧就行咗好耐啦，香港咧就系今日啊先至叫做全面运行啦。仲有就係頭先話疫苗啦，亦都係讓大家安心。係咪睇到澳門嘅做法真係好過香港好多咧？ 我諗好難得有澳門嘅第一新嘅說法啦。始終我哋兩個城市最近呢一年嘅溝通都少咗好多，所以喺有嗰邊嘅人士第一新嘅說法咧係好難得嘅。但係容許我講少少啦。始終兩個城市真係有唔一樣嘅。第一樣嘢，700万人口嘅管理同70万人口嘅管理咧，真係直接做比較咧，要再俾少少嘅考量嘅系吓， 系嘅。 其次，头先我哋倾嘅都倾过噶。咁香港真系一个国际城市，我哋好难同国际嘅网络话断就断嘅。咁澳门都有佢国际嘅面向，咁但系明显地佢控制嘅力度可以做得比较弹性，同埋比较做得强啲咧，可以系吓。而澳门其实咧，佢虽然同国际嗰个嘅联系就比较系落闸落得比较重啲啦。但系佢同內地聯繫保持得唔錯，譬如話，如果冇去過外國嘅人士，即係冇出過中國境外嘅人士，應該都係可以去大灣區再翻翻去嘅，應該係。如果按照翻呢個政策，咁都係一個平衡啦嚇。 嚇，咁我哋疫情咧就講到呢度先啦。咁我哋唞一唞啦，轉頭翻嚟咧講翻咧蒙面法嘅一啲應用啊，一啲影響啊。 上半场27分钟，刘伟恒沿住左路进攻，交俾何亨。 何亨一个横传啊，俾翻阿勤，阿勤一脚劲射破网， 5-0啦！ 咦，呢个时候教练啊，突然将何亨换出， 踢得咁好都要换，呢个决定一啲都唔 mild 啊！ 何亨啊，一直踢得好硬净噶噃， 不如上去手下留情，倾倾佢啦。 星期一至五晚8-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啊， 陈汉威、 林普斯 综合报道。 最近都比较多人讨论公务员宣誓啊，直播室呢度咧请嚟政务司司长张建中。根据公务人员管理命令，如果唔签系会落入边一个情况，去到可能革职或者退休？ 嗱，你唔签，你点都怀疑到对呢个员工嗰个忠诚？点解一啲咁简单嘅嘢佢都唔签呢？仲咩系咪工作嘅嘢？呢、這个大家有目共睹啦。咁系咪话佢对呢个政府嗰个态度系点样咧？呢、這个超然若揭啦。 星期六朝早8-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3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陈志杰喺度。陈志杰，嗱呢一次讲一讲咧关于蒙面法嘅终极裁决啦。嗱，睇翻咧就系政府喺去年10月咧时候就引用咗紧急法去到订立禁蒙面法。之后就有25名嘅泛民主派人士就提出司法复核啦，咁当中其实经过原讼庭同埋上诉庭啦，都各有一啲嘅唔同嘅输赢啦。好啦，双方就最终都系上诉至到终审法院。终审法院喺寻日就颁咗判词，咁啊裁定紧急条例同埋禁蒙面法系都系合宪嘅，即系讲紧合宪啦，同埋蒙面嘅规则系呢个合乎比例嘅。咁就话系强调去年10月初已经出现嘅一啲法律秩序同埋就系败坏嘅情况咧，咁政府认为呢个情况系构成紧急法底下危害公共安全嘅情况，咁所以制定蒙面法就系一个政府作出嘅回应。于是中院系驳翻泛民嘅上诉，裁定政府系终极上诉得席。换言之咧，呢个禁蒙面法就将会适用于所有合法同非法嘅集会同埋游行啦。陈志杰点样睇呢单案？ 法律嘅问题阵间可以同嘉宾倾倾啦，但系个观感就有一个几得意嘅谂法嘅，禁蒙面法即系大家唔应该戴口罩出席任何嘅合法或者系不合法嘅集会，就算合法集会都有可能系要除低翻个口罩嘅系，但系依家疫情就肆虐，咁呢个裁决嗰个嘅理据明显地都系按照2019年发生嘅社会状况咧去做背景去裁决，咁但系法律嘅嘢咧就睇翻社会状况，依家系2020年年底嚟紧2021年，明显地疫情之下咧，大家咧蒙面成为生活日常嘅一部分，咁有一个。当我是自相矛盾的故事，如果用禁蒙面法 去同埋依家即係一啲公共衛生嘅按照緊急法之下所定立嘅公共衛生條例相沖嘅時候，咁法院會點處理呢？咁都可以傾下嘅喎。 嗱，今次個判決咧就係因應住舊年十月引用緊急法例定立反蒙面法嘅時候嘅一啲作出嘅決定同埋理據嘅，咁所以咧就冇處理到而家疫情嘅問題啦。咁而至於咧係而家咁應唔應該執行蒙面法咧？咁今朝早咧，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就講到話咧，如果係因為疫情而戴口罩咧，係應該有一個合理嘅辯解嘅嚇。咁不過咧，就都大家都想了解翻咧，關於呢個禁蒙面法呢個案件啊，終極判決之後啊，咁究竟對於將來嘅一啲遊行集會有啲咩嘅意義咧？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噶。电话旁边就请嚟咧系律师黄学明啦。黄学明你好， 你好， 系你好，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讲下，即系呢单案终极判决之后，对日后啊，即系呢个禁蒙面法嘅应用喺即系譬如合法又好、非法好又好嘅呢个游行集会你之中咧，都系适用噶咯。咁系有几大嘅影响？ 呢、这个影响系深远嘅，吓、 嗯。 首先我你如果問我對呢個判詞嘅睇法，我覺得法官係非常之離地啊，即係離地到上太空咁滯，因為佢即係完全咧只係考慮佢一個好錯嘅假設，佢就認為啲人戴口罩去出席集會咧，就係因為可能佢係想做啲犯法嘅事情，所以就戴口罩，所以佢喺個判詞係不斷好強調就係話戴口罩呢一樣嘢咧。禁蒙面呢樣嘢好緊要，係有一個所謂阻嚇嘅作用，阻止啲人呢係會因為遊行呢變成一個暴力嘅事件出現。咁但係法官就忽略咗呢，好多時啲人去遊行戴口罩呢唔係因為諗住犯法或者做啲暴力行為，佢有個原因嘅，譬如話一啲嘅遊行佢唔想表露自己嘅身份，即係好簡單，譬如而家大家都知啦，可能嚟緊公務員要宣誓效忠政府，咁如果呢啲出現一啲反政府嘅示威，佢又唔可以蒙面，咁即係無形中係剝奪咗呢啲公務員嘅嘅遊行集會嘅權利喎。又或者好簡單，唔好話一啲嘅政治性嘅示威啦，長洲嘅飄色大家都見啦，好多時都人都會戴住面具啊，或者係扮到係唔同嘅角色去做呢啲飄色嘅遊行，咁如果根據呢個法例，其實長洲嘅飄色以後唔可以戴面具噶咯，咁所以呢個影響係深遠嘅。 睇翻今次嗰、那個即係裁決嗰個嘅過程啦，咁其實分咗兩部分啦，究竟緊急法係咪即係合乎基本法咧？咁而另外就係呢個禁蒙面法所帶嚟嘅一啲限制係咪合乎比例？你其實見到即係法官嗰個過程係討論過啲乜嘢咧？ 佢個判詞簡單嚟講可以分做兩大部分啦。第一部分佢就係話立呢一個嘅緊急法係咪合憲，咁佢就認為係嘅，因為嚟講即使係特首係可以有權立緊急法都好啦，都會有之後有一啲嘅所謂監管或者一啲嘅規限喺度，即係令到特首亦都不能夠透過呢個緊急法做所謂任意妄為，譬如佢話會有個司法嘅管制喺度，即係譬如喺呢個事件一定要有一啲嘅危急公共嘅危險出現咗，特首先可以引用呢個緊急法，亦都呢一個引用嘅權力咧係不能夠係太過離譜或者不合理嘅。如果唔係咧，法院依然有權係干涉介入嘅。另外，法庭亦都認為咧。這個立法會亦都有這個審議的權利，即使立了這個緊急法之下的一些措施呢，往後立法會也都有權是去審議究竟這些措施對不對、應不應該繼續去執行這樣。所以他認為呢，授權緊急法之下特首去通過一啲緊急嘅措施，呢、這、一個嘅行為係合憲嘅。咁呢個第一部分。 OK， 因為都就嚟聽呢個七點半新聞啦，不如有關於下一部分即係禁蒙面法嗰個合比例嘅問題，我哋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好嘛？ 好， 唔該曬。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啊，歡迎大家都打電話嚟發表下你哋嘅意見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6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3宗源头不明。暂时初步确诊有30几宗。卫生防护中心说，确诊数字稍有回落，目前保持审慎乐观。新增确诊患者包括天水围骏宏轩商场地铺一间诊所的医生吴小春，他曾经为两个病人诊治，两名病人亦都确诊。观塘花园大厦玉莲台先后有三个单位有人确诊，油塘油美苑润美阁有三个单位，一共四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会派发样本瓶。另外一名有长期病患的86岁新型肺炎男患者凌晨在伊利沙伯医院离世，患者本身属于歌舞群组确诊者，疫情至今累计确诊死亡人数增至132人。医管局证实已病逝的正义联盟发起人李思嫣和她已经确诊的丈夫曾经将检测样本交到收集样本的元朗容凤书母婴健康院，当时两人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负责做检测的外判商曾经尝试透过手机短信通知两人检测结果，但不成功。政府以及外判商正跟进未能发出短信的原因。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说，检测结果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样本保留方式是否正确，患者在感染初期的病毒量不高等，亦都可能在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再感染，暂时难以评估李思嫣夫妇在呈阴性结果之后再确诊的原因。鉴于近日大窝口德泰大厦和筲箕湾明华大厦 A 座出现多宗确诊个案，政府即起安排承办商在大窝口体育馆和明华大厦 A 座篮球场设立流动采样站，为当区居民以及工作人员提供免费检测。由明天起，两个采样站的服务时间或一为朝十晚八，暂定开放到星期日。另外，鉴于近日在鲤鱼门村李生楼亦都出现多宗确诊，设于油塘社区会堂的社区检测中心亦会为鲤鱼门村的居民和工作人员提供免费检测，暂定服务到星期日。美国商务部将过百间中国与俄罗斯公司列入实体清单，指他们与军方有关联，限制他们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技术。在清单上的包括香港的政府飞行服务队。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政府飞行服务队总监胡伟雄接受内地传媒查询时候说，对美方的决定感到十分遗憾。他说，飞行服务队使用的设备、飞机部件和零件都符合国际航空规例和飞行安全标准，现时存货供应充足和稳定，部门会不断检视供应情况，与飞机制造商保持联系，令机队能够有效运作，确保日常紧急服务不受影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鲤鱼门道嘅交通啦。鲤鱼门道旺角方向，之前近住翠屏道有意外事故，而家咧嗰度仲系处理当中嘅，就系、是、近住呢一个茶果岭道油站附近啦，一带都好塞车啊。龙尾去到差唔多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出口嘅鲤鱼门道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即系茶果岭道油站嗰度附近啊，有意外事故塞到去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之前呢就长沙环道近住黄竹街，就因为火警事故去旺角方向曾经系封闭部分嘅行车线。而家个火警事故现场处理好晒㗎啦，封路全部重开，巴士呢都可以行返原来嘅行驶路线嘅。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去到柯达大厦。九龙出口都比较挤塞啊，原因就系因为鲤鱼门道嘅意外事故影响嘅。 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龙尾近凤舞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咧，九龙入口仲系多车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港岛路面，南区嘅浅水湾道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嗰度，因为受到爆水管事故影响啊，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去赤柱方向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嘅，龙尾就分别去到松园同埋香岛道近住骏园。中环嗰边啊，中环而家红棉路上山咧，近住女青年会至到金钟道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红棉路上行近住女青年会至金钟道仍然系比较多车。九龙方面咧，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多车啦，龙尾排到亚皆老街。新界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荃青交汇处嗰度就交通较为繁忙。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沙田沥源村段一带都仲系多车，龙尾就去到美松苑同埋呢个美田路嘅。安全车速报告有西区走廊水街桥面去坚尼地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啊，要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至好转线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瑞文，你睇下几大粒珍珠？ 西杰，你送俾我唔怕人误会嘅咩？ 我想你帮下眼咧，其实我系送俾大气候鱼龙之星歌手朋友阿卡。 哼，我唔睬你啊！瑞文，你唔好嬲住先啦，等我阿卡带你去珍珠养殖场了解香港嘅珍珠养殖，同埋近年嘅气候暖化对珍珠养殖又有几大嘅影响呢？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仲有我阿卡。 大气候鱼龙生态知多啲，鱼龙自然护理处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全力支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好，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讨论紧嘅咧就系禁蒙面法嘅终极判决啊！咁就系终审法院咧就判呢个嘅政府咧系终极咧胜诉嘅，咁系讲紧咧就系紧急法咧系合宪啦，咁同埋呢个禁蒙面法咧都系合乎比例噶。咁究竟点样去理解呢个判词咧？继续请翻律师黄学明出嚟啊！黄学明你好， 你好。 系你好， 系头先就讲咗第一部分啦，就关于呢个嘅呢个紧急法嗰部分啦，跟住请你继续解埋落去。 咁啊，判詞第二部分亦都係比較多而家評論或者爭拗，就係究竟而家呢一個嘅禁蒙面法適用於未經批准嘅集會，以至合法和平嘅集會，終審法庭都認為咧禁蒙面法係適用咧，呢一個就係而家最大嘅爭拗啦。咁啊，法庭認為咧呢一個嘅禁蒙面法亦都適用於合法和平嘅集會嘅。咁佢講嘅說法就係因為呢好着重就係呢個禁蒙面法係有一個阻嚇嘅作用，就係、是、阻嚇一啲人呢喺本身一個合法和平集會呢容易變成非法或者暴力嘅行為，所以有呢個禁蒙面法呢去作為一個阻嚇嘅目的。咁而呢個因為都一個嘅睇法就係認為呢啲示威啊或者遊行嘅權利並非絕對啦，咁所以呢有時一啲嘅掣肘如果係合比例嘅，亦都系適當嘅。咁佢認為，因為基於呢樣嘢，所以亦都係合乎比例咁樣咯。呢個就是個法官嘅睇法咁樣。 系啦，黄律师又想请教一下咧，其实有一样嘢咧都系违宪嘅，由原讼庭到终审法庭，就系、是、警方有权要求市民喺公众地方除去蒙面物品，系咪即系话就算喺禁蒙面法底下，警方有权就禁止与会人士蒙面，但系都冇权要求佢除低蒙面嗰样嘢嘅咧，即系。 佢如果要求佢係除個面罩嘅，咁如果佢唔肯除嘅，咁已經其實本身都有可能係即係叫做涉嫌構成呢個所謂阻差辦公㗎啦。啊，咁所以其實如果蒙面法之下，咁佢固之然就有唔可以蒙面啦。咁如果佢假設俾警察調查截停咗，咁警察要所謂識別佢嘅身份，要佢除低，咁如果佢唔合作唔除低咧？咁亦都有可能会系干犯一啲刑事嘅罪行咁样咯。 哦，有第二条罪可以处理嘅，即系 系啦，即系你唔合作嘛？如果佢要调查你，你唔合作，佢拒绝佢个调查嘅话， 嗯，好啊，唔该晒黄浩明啊，多谢你， 唔该你， 咁系咯，吓吓。 好啊，多谢晒。咁啊，黄浩明咧就系一位律师嚟噶，头先同我哋解咗咧今次呢个嘅紧急法蒙面法嘅终极判词啦。咁我哋电话18723111，大家有咩嘅意见咧？欢迎打电话嚟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胡先生喺度啊， 你好， 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阿律生。其实我想讲一讲啱啱个嘉之前个嘉宾讲嗰啲嘢啫，即系其实佢话啊，有啲咁你有啲人系想蒙住块面，唔想俾人知道佢系边个，或者做公务员。其实我想驳翻呢一样嘢，其实公务员你已经讲咗话唔应该做呢啲嘢嘅时候，你仲话要咁样。其实我觉得佢又好似比较牵强少少嗰个理由。但系我话我自己觉得啊，蒙面好似啱啱嗰位律师讲，佢话一查你嘅时候，你即刻除翻，佢要你查。佢要查你嘅时候你除返，我觉得已经系冇乜大特别问题，唔系话搞事就 OK 囉。咁有阵时有啲朋友仔都驚催泪弹㗎喎，呢个系我自己嘅见解啫。 嗯，好啊，唔该晒胡生嘅电话，多谢你吓。跟住有位刘生喺度，刘生你好。 你好。 系你好。 请讲。 我想讲讲呢个禁蒙面法嘅。 系。 要知道呢禁蒙面法个起因呢就系、是、当时社会立立乱啦，日日都有暴乱。咁个暴乱嘅人呢就都系遮晒面啊，着黑衫啊，咁好似系胡作非为就可以无从追究咁样。咁所以特首亦都引用紧急法而去做呢个禁蒙面法嘅。好啦，依家你话仲会唔会有咁嘅时间咁嘅情况再出现呢？咁亦都好难避免。唯一呢，当然正话嗰位讲者呢曾经讲到就话咁样呢就譬如飘色啊嗰啲佢都系蒙面啦，咁样但人哋嗰啲系风俗，嗰啲系习俗嚟嘅。而家你嗰啲游行啊示威集会啊嗰啲呢，你有个诉求去做一啲嘢去引起社會的關注。 啊、但而家其實禁蒙面法嗰個規管個範圍咧，即係就算係一啲嘅合法嘅公眾集會、公眾遊行咧，都係即係規管嘅範圍嚟嘅。咁所以咧就唔係講緊有訴求咧，定係封咗。咁所以其實咧就算你申請咗一個即係警方嘅不反對嘅公眾集會遊行咧，其實都係受過規管。 係冇錯啊！呢、這個亦都係啊！如果喺法律上咧，咁可以咁樣理解，但係。我要讲咧就系话，譬如正话各位讲者所讲，包括话，哎呀，如果公务员咁啊唔可以出嚟咯咁样，当然啦，因为你如果签咗呢个叫做效忠承诺嘅，咁、你冇理由去做一啲嘢去反政府啊，咁、如果你谂住又要反政府，或者你唔认同政府嘅，你可以唔签噶嘛。 Okay, 好啊，多谢刘生嘅电话，咁都另一个议题啦，公务员宣誓嘅问题吓、啊。好啦，跟住仲有一位听众阿黄先生喺度， 你好， 你好， 喂，系 你好啊，请讲。 两个要点，第一点咧就系禁蒙面法咧系喺紧急法之下嘅禁蒙面法，换言之，关键问题咧就系话如果紧急法。佢一旦咧係終止嘅話咧，咁嗰個禁蒙面法咧就失效噶啦。咁換言之就係話禁蒙面法咧就唔會成為常態。呢、個第一個要點。第二個要點，頭先嗰位律師講咧就話長洲個飄色遊巡遊咧，咁即係會係受到限制啦，或者唔能夠舉行啦。咁呢個好明顯係即係律師嘅一個錯謬啦。因為長洲個飄色遊嗰個巡遊咧係鄉間嗰個嘅習俗嘅一個節慶。 就是在佛誕的時候太平清朝，咁每年都有一次的飄色的巡遊，同呢個政治社會運動的遊行呢是兩碼子事。 嗯， 呢個係第二個要點。 好， 咁我要講嘅係咁多。 好啊，多謝陳先生的電話嚇。咁其實頭先都講啦，即係粵呢個嘅禁蒙面法咧，係根據緊急法咧而去到定立嘅嚇。咁而家仲係咪一個咁緊急嘅情況咧？咁都見到有啲法律意見咧，其實都講緊話需要檢視嘅，需要再去睇翻個情況，即係究竟仲係咪需要去到執行啦？咁樣呢個禁蒙面法啦。咁而事實上咧，即係因為上次有即係呢一單案啦，有泛民咧就提出一啲司法覆核啦。咁所以其實咧呢個禁蒙面法咧都係警方係停止咗、暫停咗執行噶啦。咁究竟嚟緊啊，會唔會話重新去執法？定系咧要检讨翻呢个嘅禁蒙面法，仲应唔应该系继续去到存在咧？咁呢个都要交翻俾政府去到考虑。 我谂听众都讲咗啦，关键就系紧急法佢嘅执行理据，而究竟边个机构或者系人士有权界定系咪紧急呢？就是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嘅，应该最重要个机构就系呢个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咁所以个关键即系话，究竟当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去颁布紧急法嘅时候嘅理据，可唔可以服众咧？而紧急法之下，好多禁蒙面法或者依家公共卫生嘅好多条嘅法例法规条例啦，咁都系要有一个好强嘅理据啦。但系喺大家最少就暂时特区政府冇任何嘅消息话紧急法唔再执行啦。第一，第二就系话咧，如果紧急法仲喺度啦，依刻仲喺度嘅话咧，咁有啲嘅情况真系要睇执法嗰个嘅力度系点噶。冇错，头先听众多意见啦，但系譬如妇女啊，一啲受暴力对待嘅妇女。佢真係驚自己出洋之後返去俾老公打，真係一啲疲性工作者，佢有啲嘅訴求真係走出嚟，又或者就算佢唔係公務員都好啦，佢真係驚出嚟示威之後呢俾老闆呢報復。咁有時蒙面係好多嘅理由嘅，所以就睇下執法單位喺執行禁蒙面法嘅時候，究竟佢力度去到邊度，又或者有冇啲可以豁免嘅情況可以俾佢做到呢？咁 所以都見到即係坊間都有啲意見都認為呢，即係固然啦，今次終審法院係考慮咗咧，就係過往嘅啲情況，譬如話係有啲係違法嘅人士嚇，喺一啲示威遊行途中違法嘅人士，可能佢係透過咧蒙面咧有一個壯膽嘅作用啦嚇。咁、如果禁蒙面咧，就可以阻止呢啲事咧係繼續發生啦。咁但係同時間調翻轉，亦都有啲人咧，好可能即係頭先你所講啦，一啲弱勢嘅社群。佢係需要咧，就透過佢出嚟遊行集會咧，去到表達意見。但係佢同時間咧，亦都好需要咧，去到保護佢嘅身份。 係啦， 咁所以呢個情況之下，係咪呢啲人士弱小社群啊，係弱勢社群咧嘅人士嘅遊行權利啊？咁就喺呢個嘅禁蒙面法底下咧，就唔能夠得到充分嘅保障。呢、這個都可能大家要討論嘅嘢。 咁之前都傾過，法律係盾劍嚟嘅，盾劍即係話冇辦法咧，好細緻咁去分辨好多嘅嘢，所以好依靠執法單位，到時執法嗰個酌情權係點㗎？ 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咧翻嚟亦都讲讲咧，关于疫情底下咧，一啲行业咧就好似都仲未受到一啲嘅抗疫基金嘅资助啊，以至到咧系受住疫情嘅影响咧，都出现咗好多嘅问题。转头翻嚟再倾啊！ 瑞文，你睇下几大粒珍珠？ 世杰，你送俾我唔怕人误会嘅咩？ 我想要帮下眼咧，其实我系送俾大气候鱼龙之星歌手朋友阿卡。 哼，我唔睬你啊！瑞文，你唔好嬲住先啦，等我阿卡带你去珍珠养殖场了解香港嘅珍珠养殖，同埋近年嘅气候暖化对珍珠养殖又有几大嘅影响呢？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仲有我阿卡。 大气候鱼龙生态知多啲，鱼龙自然护理处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全力支持。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点 一滴 闪烛光。 我系我得你都得嘅李灿荣。咁喺2020嘅逆境当中咧，我谂咗一样嘢叫135破局思。一咧就系一个突破性嘅思维啦，三就系连结三个领域嘅专家，五就系5G年代嘅思维啊嘛。咁希望大家带住呢种破局嘅精神，可以横跨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疫情之下，我们在乎你。 港台电视31。实行陪你笑住过圣诞， 日上8:30有奖游戏31奖知识， 只要睇多啲港台电视31嘅节目，留意内容，打电话上嚟抽中你，再喺问答对决当中胜出，就可以捧走丰富奖品。 逢星期一至五， 港台电视31， 晚晚日上8:30，31奖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時間嚟到咧，係晚上嘅7:49，就嚟7:50啦嚇。繼續有陸宇光同埋評論員陳子傑喺度啊。阿陳子傑嗱，講咧講咧就尋日嘅朝頭早咧，就有一啲嘅車輛咧，就係喺政府總部嘅附近咧喺度慢駛啊，咁就有一個抗議。咁有啲咩車輛咧？包括係旅遊巴啦、專線小巴啦、的士業界啦等等啊。咁做咩咧？咁佢哋就話咧，因為咧佢哋係受住封關啦，同埋一啲嘅防疫措施嘅影響，例如係旅遊巴都好啦，咁佢哋嘅司機咧已經係零收入咗一段好耐嘅時間啦。至於其他嘅運輸業界，譬如話的士、小巴等等咧，個生意都大跌啊。咁希望咧政府再向啲業界，尤其是運輸業界咧，提供多啲嘅現金援助。 其實今次新冠肺炎疫情嘅時間真係好耐。2003年嘅沙士咧，大約係2003年2月度啦開始就出現啦爆發，而去到5月度咧就6月度就疫情慢慢舒緩嘅啦。咁到7月直情係有當時北京嘅一啲政策支援措施，就個成個市面好翻。咁所以幾個月就定得順。到2009年咧，當時有豬流感啦，亦都係主要2009年上半年咧，叫做係有啲緊急措施做一做。但今次個措施咧，就去到差唔多成年，而且仲係只係好似專家話齋馬拉松嘅一半。咁所以就好多行業咧，都真係頂唔住啦，真係。 系啊，咁啊，不如都睇睇业界究竟有啲咩嘅声音想同我哋发表一下啦。咁电话旁边咧就系有中港澳直通巴士联会秘书长陈忠仪啊，陈忠仪你好， 你好 啊，陆生啊，陈生你好， 系，咁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就是、你哋嘅，你哋都系啲跨境巴士嘅业界啦吓， 系， 咁其实你哋业界系情况点咧吓，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我哋其实业界咧就系、是、都同599F 一样啦。我哋其實喺一月份咧，就係、是、政府咧，佢雖然係唔係登憲報嘅，係其實係以一個政府公佈嘅形式咧，叫停咗過境巴士嘅。喺一月底至幾時咧？至2月8日開始，所有直通巴士停駛嘅。咁即係其實2月8日到而家咧，我哋已經差唔多係11個月，係完全停業同埋零收入嘅。咁你睇下今次咧，我哋喺第四期嘅防疫基金裏邊係一分錢都冇提起我哋嘅，咁但係我哋覺得係非常之唔合理。點解呢？你普通餐廳咧，到6點啦，冇堂食，但係佢仲有外賣。政府前期嘅裏面咧，好關心咧，就係會展裏面嘅書商，咁但係書商仲有個網上經營。咁但係我哋咧，同今次599F 一樣，係政府出通告，不過唔係憲報，係叫停出通告。所有業界停業，而一停就11個月啦。咁你知道咧，我哋大概有1400多部過境巴士，620部過境嘅出租車。咁平均咧有130間公司，等於平均每間公司係16部車嘅啫。我想舉個例子係咩咧？呢、這個業界都係絕大部分係中小型企業，大部分小企業添。咁任何小企業承受3至6個月嘅流動現金已經係好頂籠嘅啦，咁但係呢個業界係叫停咗11個月，但係最關鍵嘅咧就係未來嗰前路茫茫，未來嗰3個月我哋都唔知疫情個情況係點，即使話打疫苗就係咪救到命咧？我哋覺得唔係，因為普及檢測唔係全民檢測，都係得翻172萬人去檢測，係23% 嘅人口。如果要去到全民檢測，去開放關口呢，要到60-70%。咁但係我哋特區政府有冇咁嘅信心呢？透過疫苗全部接種，係咪個個人願意呢？你知道個出現個問題就係、是檢測係人畜無害嘅，冇所謂啦。但疫苗呢對健康都有影響喎。咁同埋特區政府最錯誤嘅一個決定呢，就係、是、同澳門唔一樣。澳門是俾你揀接種咩疫苗嘅，咁而家特區政府唔俾你揀，咁就出現個問題。你知道我哋社會分化矛盾好尖鋭噶，咁而家係我哋會有啲支持國產疫苗，有支持外地疫苗。咁國支持國產疫苗，藍絲又會覺得美國疫苗可能有基因問題，新嘢嚟嘅。咁黃絲又覺得國內疫苗未到水平。 咁所以我哋有排都未到嗰個開關嘅時間，咁我哋要求就係希望政府可以睇下我啲特困行業啊，俾個支援我哋，即係喺今次裏面補漏拾遺裏面咧，仲有九億裏面可以考慮下我哋嘅需要咯。 係如果你話要去到有向政府有啲嘅訴求啊，希望多一啲嘅支援援助嘅時候，其實你哋期望有幾多度啊？ 其實我哋期望咧，就係主要係都唔多過三億嘅。個數咧就係一個基本上係國泰嘅零頭嘅，而其中有三分之一咧係俾咗員工加大個保就業計劃三個月俾司機嘅。咁我哋提出咁啊好有好合理要求嘅原因咧，因為我哋呢行業咧，如果司機離職嗰架車就要停噶啦。如果重新考牌咧，要六個月至十二個月。咁但係政府諗下，就算將來個口岸開咗。如果車直通巴士司機走曬，冇司機噶，咁開咗個關口都唔會有報復式嘅反彈啦，客源唔會嚟啦，旅遊業唔會有救嘅。 OK， 其實阿陳生啊，即係呢十一個月咧，你話即係因為二月開始就封關啦，即係黃江啊、敏感度啊都封曬啦，政府要求你哋停業啦。其實業界呢段期間嚟講，有冇咩嘅動作？有冇轉型？甚至有冇啲公司真係倒閉咗咧？ 其實咧，我哋出現咗問題咧，就係我哋係跨境中港兩地都需要符合裏邊法例嘅。根據內地法例咧，內地好嚴格咧，員工咧所有員工都唔可以解僱。最基本要俾到佢最低嘅工資。咁我哋一直支付緊所有嘅員工嘅。咁香港咧，反而我哋比較淒涼啲。我哋除咗保就業計劃前期咧，我哋係支一半工資俾員工咧，但係原來係冇可能嘅。咁後期就變咗強迫一個無薪假啦。咁保就業計劃嗰幾個月咧，就好彩有9000蚊啦，我全部俾翻曬員工啦。嗰幾個月保就業，咁除咗9000蚊咧，我哋仲另外支付佢嘅醫療啦、年假、強積金啊，希望佢繼續留喺我哋公司啦。因為佢離開咗之後咧，我根本架車就要停曬噶啦。 OK。好啊，陈宗仪，多谢你吓， 唔该你， 多谢你。咁陈宗仪咧就系中港澳直通巴士联会嘅秘书长嚟噶。咁我哋电话18723111，会唔会啲听众想讲下关于一啲嘅支援措施咧吓？电话旁边就有听众蔡先生喺度，蔡生 你 好， 你好， 请讲。 好快讲两样嘢。政府叫停所有嗰个美容业啊、按摩业或者而家暂都希望停埋啲零售业。我想问，我哋由旧年收利封到而家咧，已经年半啦。生意由去年的跌了 50%， 现在跌回 10%、20%， 那些租金哪里来的呢？ 你跟介说你自己是什么行业吧？ 我是做珠宝 的，我是自己小小间商店的。但是问题政府你叫人家停，那要交租嘛，那可不可以叫停一些大业主或者业主叫不要收租呢？不得、啊、那我的钱去生出来屙出来。啱啱就算你现在给支援我拿过一个40000，那都够几个月呢？我想问。第二件事，我想讲疫苗。头先听完澳门个，我觉得香港咧四个字系真系好羞耻嘅。点解咧？喂，疫苗我哋自己打嘅，我唔讲名 A、B、C、D， 即系三只 A、B、C 啦。咁我哋自己睇新闻去判断边只 A 或者 B 我哋已愿意打嘅。嗰段时间我认为啲疫苗喺个国际个嗰个信任度唔够嘅，我哋唔打。特首唔系判官，佢唔可以攞条命嚟教飞嘅。点可以初初喺个电视正公开讲，我听见都好嬲啊！点解主持？你点可以拣嘅？喂，条命我点可以拣啊？条命我嘅、哦，你唔系生死判官，你可以连我条命都决定埋、哦。如果我拣咗 A， 打死咗我嘅，我自己愿意噶嘛？主持啱唔啱啊 ？OK， 我打死咗 B 嘅、都系我嘅事啊。但你唔可以你帮我拣噶嘛 ？OK， 好啊，蔡先生，多谢你吓，多谢你嘅电话。咁啊，陈志杰嗱，头先都讲啦，即系关于呢个跨境巴嘅业嘅行业啦，咁都即系有一个嘅要求政府多啲支援啦。咁其实政府而家要就住一啲即系影响嘅行业咧，去到作出补助咧。總係有漏網之魚啊！而家就有一個漏網之魚企喺你面前。咁睇嚟咧，其實可能嚟緊日子咧，仲有唔少嘅行業咧，又出嚟講話，即系又係漏咗佢哋啊！咁好似都即係個門月門料一個情況。 我諗好多行業都有佢嘅苦況啦，亦都係政府要預咗嚟緊，係不斷有好多嘅訴求。但問題始終都要翻到去，究竟 是不是真的要重新检讨失业援助呢？因为无论不同行业都会面对失业状况，而失业援助是不是就是一个最可以照顾不同行业失业的员工的方法呢？ 不过记得都有些议员就引述罗志光局长说，究竟是不是长远来讲可行呢，都要考虑。今天节目时间够了，多谢陈志健，拜拜。 拜拜。